做人嘅嘢係要咁㗎，即係曹仁超話齋，要順勢而行啊嘛，大佬。 波真係好快， 嗯啊，即係我睇慢鏡頭，哇，個波都好似唔係慢鏡頭咁樣，即係快到癲啊！真係，真係唔好意思。 其實 因為呢球嗰個師出倒掛助攻喎， 佢唔係拍 Q 嘅咩？ 我有睇有睇， 唔係拍 Q， 係倒掛助攻， 即係啲重播好似佢係 掛助攻， 佢咁樣掛落去之後。 跳俾你估到嘅就咪 rap 先啦，我系师兄 hop 波桑嘅师兄。 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乜嘢？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你亂噏一通， 掉沙布，计我话最惨情仲系巴士佬，巴士佬，我系巴士佬，眼奸细嘢唔易做，呢一行有三样法宝，铁脚马眼神仙头，巴士佬，我系巴士佬，企响个焗炉。搵迷路，加咗价，话改善服务，微笑见礼讲耶稣。为撞啱个站分道，闹我系人头猪脑，鬼杀咁嘈啊！顾住饭碗又罢得老数，唯有猛茶面懵高，猛茶面懵高。 好啊，翻嚟第二节，喂，啱啱听嗰只歌咧，就阿杰斯有冇介绍啊？ 嗰隻歌呢就唱歌嗰個人呢就尹光嚟嘅。 尹光好勁啊，尹光。 因為大家揀呢，第一就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冇乜人聽過尹光咁正經唱歌。 一定冇啦。 咁 佢通常都係唱開呢個小李老豆正鋪街㗎。 或者數波波啊啲㗎嘛。咁但係呢就亦都即係你聽到嗰個音樂亦都係好語長 篇 feel 嘅， 一聽落。 咁但係嗰個其實就挨住新浪潮，即係嗰時其實就係粵語片最低潮嘅年代啦。 七十年代房客嘅時。 七十年代 七十而家房客 差不多。系啦、 啊，差唔多。 咁然之後就國語片當道嘅年代啦。咁、有一間電影公司其實要提下嘅，嗰陣時就都冇乜人記得佢啊，就係、是、間左派嘅電影公司啦，長城電影公司。咁嗰陣時咧就係、是、咁嗰時好多啊，邊個而家邊個爆方啊？爆 起正啊！嗰 啲咪全部喺嗰度出嚟啦。或者以前啊，邊個仲有一個以前咧嚇啊？嗰、那個已經過身啊，嗰、那個喺麗的做過小生嘅。啊！突然间谂唔明，唔系， 再早啲， 再早少少，不谂起先嗰、那个 小白脸嗰啲咁嘅嘢， 小白脸咁，高高大大嘅， 哎，突然间谂唔起，一阵先。咁啊，然之呢套嗱呢套咧就叫做《巴士奇遇结良缘》。咁啊，只歌名就叫《巴士佬》，我系巴士佬。咁啊，嗰阵时呢电影年代就1978年咯，1978年。咁啊，我开始识睇电影，呢啲我都系入戏院睇嘅。咁嗰阵时啲睇翻啲电影咧就好得意嘅，即系香港系有一种咁嘅声音啊，就系咩咧？其实呢啲就喺度搞屎搞棍嘅，以前即系长城咧就拍好多呢啲咁嘅电影嘅，就系咩咧？个古仔咧就讲个方平咧，就做方平做男主角噶，个女主角咧就唔知叫陈李燕燕，一系叫李燕啊，后屘做个忌廉沟仙奶嘅，我记得。咁然之后咧就呢啲左派演员啦，咁啊古仔其实咧就讲咩？香港方平咧就一个喺巴士公司入边做卖票嗰个人嚟嘅。咁以前啲巴士有賣票嘅，咁然之後跟住咧就講下咧啲工人階級點樣成日好受氣啦做嘢，咁然之後咧就即係資本主義啊，嗰間巴士公司係點樣成日欺壓啲工人啊， 即左派嘛， 咁然之後後屘咧又 cut cost 啊，就將嗰個賣票嗰個位咧就 cut 咗佢，咁啊方平咪冇得撈咯，咁啊點解好慘啦？佢個名叫阿二嘅，我記得，咁啊寫因佢成日見義勇為啊，呢啲左仔片係咁啊，因為個女朋友咧就叫個女朋友叫阿珍，咁啊講啲咁樣啊，記得，咁然之後跟住咧講係點樣冇咗個，咁然之後咧冇咗份職業啦，咁啊點樣咧？唔怕，我頂硬上，咁我就走去學揸巴士，咁啊最後結局就係、是。佢點樣即係好努力咁樣，即係學識揸巴士， 飛去 做翻一個好成功嘅巴士司機咁、 但呢啲橋 就係咁咯， 呢啲橋段幾粵語殘片嘅喎。 嗰陣時呢啲係搞串個 party 噶嘛，即係喺香港咧有一種咁嘅聲音，係搞串個 party。呢戲冇人睇噶。 一定冇人睇， 即係好撲街。 有啊，有你睇咯，嚇、啊，有你睇咯。 即係咯，差唔多係咁咯，嚇、啊。即係有時我老豆會帶我入去睇下呢啲咁嘅。 因為粵語殘片我都睇到， 但睇完冇人信嘅，即係冇人信嘅。因為嗰陣時1978年，其實因為香港個經濟開始起飛，即係呢啲戲咧。就睇完你都冇共鳴嘅， 哦係啊 係啊，你講呢啲做乜嘢咁即 係階級鬥爭啊嘛， 階級鬥爭點都要分開佢啊， 係啊， 即係有階級鬥爭嘅， 係啦， 成日都係咁嘅，咁啊，所以呢個幾得意嘅，嗰陣時有一種咁嘅電影。 咁啊，後屘過咗其實講完嗰堆咁嘅咁啊黑色片，跟住又有堆鬼片啦，即係鬼片又可以講下，剛才你講個空榜， 空榜其實要講下嘅， 但其實我覺得空榜麻麻地， 嗱，空榜係我哋溝女用啊嘛，呢啲係 唔係好驚啊？ 榜咧，空榜之驚就係咩？空榜就係嚟就係好典型嘅港產片嚟噶嘛。你空榜入邊嗱，如果今時今日睇翻咧，好有 feel 喎。你會揾翻鬼驅人啦、啊、驅魔人啦、啊、喪屍啦、 鋼頭啊， 係啊，仲有東南亞嘅鋼頭啦，全部嘢集一身擺曬入去。仲有就係佢咪就係周星馳嗰度迷離夜嘅 回魂夜， 喂回魂夜全啫，回魂夜， 回魂夜。 秦祥林系做管理员噶嘛，大厦管理员咯， 第一套 郑则仕大口青三条友噶嘛， 即系除咗头先杰斯讲嗰样嘢之外，就系佢系第一套呢啲恐怖片咧，嗰啲鬼咧就出现喺你屋企隔篱嘅， 系 啲 lift 出 lift， 你成日都会行过嗰啲，譬如 lift 口啊， 处境啲， 所以大家就会真系好惊噶啦， 系啦，因为你睇完你翻屋企会见到噶嘛， 系 真系唔敢搭 lift 噶。打樓梯一路唱歌啊要 啊，但香港其實鬼片唔算多嘅，真係鬼片啊！嗱，你唔好計嗰啲鬼打鬼啊，嗰啲嗰類啊， 嗰個另外係嚟， 係啦，講我睇猛鬼出龍啊， 嗱猛鬼出龍啊要講，屌大佬， 猛鬼出龍我都打， 猛鬼出龍算唔算係啊？唔係喎，啊唔係，搞錯，猛鬼出龍應該唔係蕭山嘅，係麥當雄嘅啫，不過麥當雄做監製嘅。黎大为做导演啊嘛， 我导演跟住拍埋《猛鬼发狂》啊嘛， 《猛鬼出笼》咧就83年嘅，83年就温碧霞做女主角噶嘛。 佢嗰场《 猛鬼出笼二》咧啊个名啊，《猛鬼出笼二之》唔知乜 Q 嘢咧，第二套正啊，邝美宝做女主角啊嘛。 哦，咁我又有啲印象。 两套84年嘅，两套都系两套咧都系呢、這个黎大为做导演。 第二集有冇鬼奸人先？因为第一集鬼 咩叫鬼奸人啊？ 嗰只鬼强奸条女咯，强奸到呕泡啊！ 剧情唔系好记得，我净系记得，我净系记得邝美宝。 因为好恐怖啊！ 仲有个男主角叫咩名啊？嗱，嗰个又冇乜人记得噶。 男主角 嗰个名真系好正。 萧玉龙啊嘛。 系啊，就系萧山。 不過就唔係燒 是、啊、 燒 肉，因為我好欣賞佢個名 燒肉龍犀利啊！呢、這個名 燒肉龍大佬 係啊！ 你明白佢改呢個名原本姓燒，即係燒肉龍咩？就諗住佢好瀟灑。 其實假名藝名嚟嘅。 係，但係你佢即係改得唔好就係燒肉龍啊，大佬。成個燒肉咁啊，大佬 嚇燒肉嘅， 係啊， 喂，佢有因由嘅，因為佢係邵氏出嚟嘅。 哦，所以 其實佢最早期咧，佢係我記得，如果我冇記錯咧，佢都係應該係拍同啊、富星啊、 哦、OK 啊，仲有啊、二東星啊咁咧，嗰扎嘅。汪系咪汪宇啊？嗰扎啦，咁但系因为咁，所以你咪要整翻个少少比较武侠片嘅名咯。咁所以佢个名好型嘅，叫烧肉龙。 衰咗 系啊，咪烧肉，我烧肉窿咗咁啊。 我上翻网我已经知啦，我都有少少印象。 两套都系佢噶，《猛鬼出笼》就两套都系佢嘅，即系麦当劳都系用佢嘅。 因为《艳鬼发狂》好似都系佢噶嘛。 艳鬼发狂系咩边套咧？即系有时候捞 呢套真系好嘢套。呢套系讲嗰个女人喺屋企，又 系 好似啊，好似应该都系萧玉龙做嘅，就讲佢做当差嘅，咁跟住就有第三者，佢咪走咗去，咁啊剩翻个老婆同个女，跟住后屘驱鬼嗰个咩驱鬼就 系 个摩罗叉驱鬼嘅， 你讲紧嗰套咪即系我讲紧套《艳鬼发狂二》咯，同一套 《 艳鬼发狂二之》。 猛鬼出龙， 鬼出龙之二之艳鬼发狂，哎，好捻撩 捻，乱晒， 两套都一样。你讲一套同我讲一套， 乱捻晒龙， 烧肉龙加邝美宝啊嘛，第一套就烧肉龙加温碧霞嘅。 因为嗰时嗰啲鬼又嗰啲鬼片就都恐怖咧，我觉得恐怖在咩咧？佢冇乜露足嘅嗰啲鬼，就唔系而家嗰啲，哇你啊害咗人啦咁嘅鬼，嗰啲鬼咧就。唔知點解嚟咗你屋企嘅，就即係仲係纏撚住你唔放，咬住唔放嗰隻， 即係唔知點解 嘅 喎， 真係唔知點解嘅，咬住唔放嘅，佢又扯住咁扯住你嘅，衝曬出嚟又係佢個女個鬼上身，同埋有一幕好恐怖咧，就係咩咧？就係佢翻咗屋企咧，佢先至發現原來佢屋企咧係有一幕係佢翻咗屋企，佢先發現原來佢我唔知點解佢嗰個舊樓咧上面有個酒吧嚟嘅，係嗰啲有啲水手咧嚟飲酒啊，講佢個老婆突然之間 啊記得邝美宝出去勾好似勾佬咁樣啊， 邝美宝仲要變咗人狼啊， 係啊叫變咗人狼啊， 變咗人狼歪 啊， 死個捉佬啊， 但係 detail 所就冇你記得咁清楚，即係我嗰時有 恐怖啊，唔知 我淨係記得一樣嘢咯，佢一幕咧又係有露點嘅。咁但係大家就好開心啦，睇完哇真係 抗美 國冚家產，後屘佢又話俾我哋聽係替身，即係會失望嘅嗰時，因為好索㗎，我記得抗美寶， 抗美好索㗎， 佢嗰個年代好似同阿呂良偉拍緊拖嘅， 呂良偉咁識， 好似係嘅，好似係嘅，即係周海媚之前嘅。應該係， 咁就唔知啦。 係啊， 因為 final 又係翻到嚟，佢翻到屋企，到最後攬住老婆，嘿，我都係撇咗個女，我翻嚟，老婆冇事啦。因為嗰個印刀印咧，同佢驅咗個鬼咧，唔知點解揾個印刀印嚟驅鬼，好撚重口味。即係你通常揾啲道士林正驅鬼嘅啫，佢揾個印刀印又吹嗰啲笛又剩，好鬼誇張，玩到樓下嗰間屋成間屋爛撚曬，亂曬龍咁樣。跟住後屘佢驅走咗之後，佢翻翻屋企咧。跟住佢攬住佢老婆，誒冇事翻嚟，點知個鏡頭喺後面一影，佢老婆原來都仲係鬼上身，跟住搲鳩佢背脊，跟住就。 但係我哋講咁耐，其實仲有一個片種咧，當年就我哋又冇乜點提嘅，就是、許冠文嘅系列。 哦，呢、這個又 係，即係嗰個就係又係七八十年代。 暑假必看㗎嘛， 暑假必看 係暑假 睇啊，即係 成龍、許冠文嗰啲就 成龍、許冠文啦，許冠文嗰啲就係即係。哇！大佬真係全院滿座，買飛咧要預售三日嘅，跟住入去咧嗰種一齊笑笑到肚痛嗰、那個感覺，而家係揾唔到㗎，真係、 就 是、 訓練咗我咯， 係 即係令到我有喜劇感， 所以就好 預計啲觀眾笑聲， 係啊， 真係睇係 力係啊，即係 嗰啲係開頭 嗰啲 係最早係數 get 即係計 get 位嗰啲 計時間 係啦。最巔峰就係雞同鴨講啦， 係 嚇，即係做好許冠文家嗰個導演叫咩啊？ 雞同鴨講係好後期， 高志深 啦，好後期啦， 即係兩種唔同嘅笑法。 係啊，如果你講最巔峰，我 就 係我唔同意啊，雞同鴨講， 即係票房上邊。 都唔係， 係因為通脹啫， 係因為通脹啫。我話俾你聽，如果你計翻，如果你講點都係雙星報喜啊、賣新契啊、摩登保鏢 啊， 嗰扎嗰啲係收到爆嘅嗰個年代，係啊，嗰啲真係嗰啲就真係犀利。 嗱，我同埋佢講之後，許冠文 加兩個月日日爆。 唔係我係啊，同埋我解唔係嗰個佢早期嗰啲咧係佢贏緊嘅，因為你點解咧？ 佢讀過翻書啊， 冇錯啦， 佢全部抄鬼佬橋，你啲所全香港啲人大部分都冇睇過，佢全部都喺度抄 嗰啲 Benny Hill 啊，嗰啲咁樣 啊，佢睇先過我哋啊嘛， 係啦， 所以我成日即係我得罪啲講，我成日覺我唔覺得許冠文係好有 talent， 不過佢抄佢係好叻， 不過佢早啫嘛。 香港就係得意就 係，就係呢樣 帶到第一水入嚟咧， 係啦，你贏啦，咁你就贏啦， 係啊，你最好似當年阿 King Sir 去讀舞台劇翻翻嚟，佢都係第一水， 係 佢就大少， 係啊，係啊，啱嘅，啱嘅，啱嘅， 即係喎，即係開拓，即係帶啲嘢， 所以奇蹟嚟嘅，即係佢， 但係即係雞同鴨講之後，佢就真係收曬皮喎。 收緊㗎喇嘅， 收緊真係收緊㗎喇，嗰、那個已經 係因為嗰陣時我記得係高志森係抽水㗎嘛， 佢開始佢都冇得，佢都唔搭巴士 啊，冇錯，我就想講 佢做鬼馬雙星半斤八兩，佢仲搭巴士， 係啊係啊， 佢真係大副假哨牙，開始人認得佢啦， 係啊， 佢都驚搭唔到巴士，但係佢都整整到自己歪歪地個樣，冇人認到 佢，即係脱咗節啊，同個社會 生活，喂，佢所有啲橋係同個生活有關係， 係啊， 即係佢就抄到鬼佬嗰種形式， 係啦， 點樣去度 get 啊， 然之後就套翻落香港啲生活度咯， 係啊，點樣揾處境，跟住就係香港， 係啊， 套落去， 譬如一個廚房度啊， 佢全部都係小人物，就對抗呢個大社會啲大老細嗰啲不公平欺壓。全部都係欺壓嘢嚟㗎嘛， 嗰陣時真係經典， 因為嗰陣時我記得高志森抽水就話咧，話許冠文都勾㗎啦，其實，因為許冠文咧由半斤八兩到雞同鴨講咧，都係用動作嘅， 係啊，開始 搞笑嘅， 開始 係 嗰， 但係許阿高志森佢就高志森咧就係用偷窺嘅嚟做個搞笑嘅，咁所以咧即係雞同鴨講有兩種元素嘅，有許冠文嘅動作，亦都有高志森嘅偷窺，咁兩夾埋咧，高志森嘅抽水就話咧，本來你都勾噶啦，不過我用我啲偷窺嘅搞笑嘅模式咧，就帶翻起你翻嚟。 其實佢後期嗰啲就好多都好，係啊，我從來都唔中意高志森嘅， 完全 唔開始，佢跟 get 佬佢都係做，佢喺電視做嗰陣時有一個就。節目叫《論盡天堂》， 論盡天堂啊！ 學寫 get 嘅， 佢嗰時喺嗰度啦，已經嗰時應該係鄧偉雄嗰個年代嚟噶嘛， 係 啊，《論盡天堂》 佢哋啊嘛， 《論盡天堂》唔知我係冇係 TVB， 唔知啦， 係 TVB 唯一我諗計 佢係計 係笑到你肚痛嘅， 報喜之後 係啊，好犀利， 就真係一個真係 Saturday Night Show 演員咧，就有鄭則仕嗰啲都有做啦，嗰陣時《論盡天堂》 短嘅 就諷刺時弊嘅。風姿時弊嘅，一個禮拜一次。 我係想問一個問題，但係其實即係頭先都答咗阿張 Sir， 其實寫一啲咁嘅 get 或者一啲咁嘅喜劇演員，即係佢呢一類型嘅喜劇演員咧，其實 即係許冠文， 類似咧，周星馳又好，許冠文都好咧，佢慢慢開始脱離群眾咧，就開始冇咗嗰啲嘢嘅咯。 其實好多個偉大嘅喜劇笑將都係咁噶啦，都係咁， 就揾唔翻本身應該有，因為譬如半斤八兩。或者摸撚目標嗰啲係笑到 你，因為你係諷刺緊個社會嘛，係 啊， 你諷刺社會，你揾到個 get， 你跟住自己都 OK 啦，又揾到啲水，又上咗岸， 係啊， 都唔使諷刺啦。 佢有咩後期嗰啲，佢全部都好問邊嘅，譬如佢講翻扮做大陸嗰度扮大陸撐嗰套啦，即係同阿吳君如嗰度，我唔記得咩嗰度叫咩。 哇，嗰套真係衰撚到啊！ 問有問邊啦， 吳君如啦， 咩蓋世咩啊？ 蓋世英雄， 蓋世英雄 係啊，嗰啲有問，嗰啲問邊？ 即 係其實佢差唔多去到我印象中就差唔多。去到神探朱古力係已經開始冇貨㗎啦， 佢直頭懸崖式跌喎。 神探朱古力已經係睇到佢冇貨㗎。 佢唔係慢跌喎，即係懸崖式跌喎，即係冇貨就冇貨嗰只喎。 佢自己都 上咗上曬岸啦， 係啊， 真係冇搭巴士。 係啊，冇搭巴士你真係唔知嗰個辛苦到底喺邊度。 唔係聽到好多人傾偈， 係 吹水㗎嘛。好多料， 唔係啲偉大嘅少將一定係貼近個生活咗。你由差你嘅時候已經係， 係啊， 一定係 嘅。同埋要捉你個 behaviour 啫嘛，即係 Woody Allen 嗰啲到而家都好，都好多笑料。 咁你除咗佢嗰啲後備，就你新藝城初期嗰啲啦，嗰啲又係其實又係好貼近啊。即 係新藝城係另外一個啦， 另一種嘅， 另一種啦。佢就真係學阿頭先遠尊話齋啦，許冠文都未係嗰只計。 系， 都系半粒钟啊，十五分钟咁样做。 嗯， 佢新艺城嗰只直头就系 攞计数 戏啊，九本戏啊嘛，佢哋叫九本戏啊嘛，荷里活式啊嘛。 嗯， 每一本戏，杰斯就知啊，每一本戏十分钟。 啱啊， 佢哋就每十分钟咁度。 系啦， 跟住就睇下咁，跟住就计数啦，够唔够笑料啊？ 夠唔夠動作啊？依度笑了多滯咯，會需唔需要喊啊？係咪喊少少好啲啊？即係咁樣去牽住啲觀眾嚟走。 佢早期嗰幾套係又係好得㗎，即係譬如《摩登年代》啊，或者《鬼馬智多星》啊， 係啦係啦係啦， 嗰啲係又係喺戲院度咧係笑到人肚痛啊，真係好犀利㗎嗰啲又。 但係就跟住就計到太盡啦，其實新藝城即係計得太盡嘅。新藝城係香港電影業到而家唯一一間公司咧，即係歷史到而家都係唯一一間公司咧，係劇本大過導演嘅。 嗯， 係。 梁普志係拍《英倫琵琶》噶嘛？ 係啊。 但係《英倫琵琶》梁普志，因為梁普志本身有自己個諗法嘅，佢唔想跟劇本嘅。 嗯。 即刻 ban 咁滯嘅。 嗯。 新藝城即刻 ban 唔使你拍。 咪跟鬼佬制？ 但係呢個係鬼佬制度咯。 係啦。 鬼佬制咯。 係 啦。你後期還亞都係咁樣㗎。係 啊。 因為還亞就一堆因為新藝城金翁主冇咗之後咧，又一堆。就入咗阿莊莊佢哋嗰啲又係仲有邊個咩？即係早期嗰集還亞咧，又係咁樣噶。即係劇本係大過導演， 劇本大過導演噶。 莊情佢哋， 莊情 走咗 啦，佢哋嗰集咯。 係啊， 係啊。 咁所以 係又要嗰佢嗰時仲 systematical 啊。大佬有還亞基金一號一係咩即係全部用玩荷里活制度噶。分頂，跟住然之後咧就有劇本嚟到，然之後咧你個導演嚟咧，然之後就跟住劇本拍嘢。就冇得搏嘅，嗰只就係 跟住就去到嘉禾就唔同啦，嘉禾就係行合夥人制嘅，即係譬如你洪金寶咁樣，under嘉禾嘅，我覺得寶和 嘉禾就 咁樣同佢插仗嘅， 嘉禾就要跳翻去之前。其實就嘉禾就邵氏嘉禾，其實嗰個就係一個差唔多同一個年代啦。 係 嗰個就比較兄弟班年代咯。 係啦， 咁就講下你嘅江湖地位啊。嗰個其實冇乜，但係因為大部分都做導演，你知導演好惡噶嘛。咁所以就你如果譬如阿張 Sir 都要知 大判啊嘛，佢就揾啲細判。 係啦，咁然之後 啊，洪金寶你哋呢度你我判你 所以咪咩加班物加班，然之後就係啊，譬如話跟住譬如話你鬼打鬼系列有一扎啦，邊個啊林正英佢哋嗰啲一扎啦，跟住洪金寶你一扎啦， 成龍有一扎啦。 你以前如果你見到嘉禾嗰啲友仔拍戲啊，又喺個現場咧有兩個人，我覺得係最惡嘅啫。一個就係個導演咯，一個個老人亂嚟嘅，但係佢係最大聲嘅，惡 Q 曬嘅，因為江湖地位。第二個係咩咧？那個我唔知阿張 Sir 同意個揸機嗰個個 cameraman， 因為點解咧？以前拍嗰個年代拍電影咧，冇咁多 VT 嘢。全部菲林嘢㗎嘛，冇乜 playback 俾你睇㗎 嘛， 佢要信啦， 你要信晒一啲。嗱我話我呢個講下，即係嗰陣時嗰啲奇怪，即係其實好撚牙烏嘅，就話俾你聽，香港人拍電影咧，個導演咧，我哋呢度是但揾條友都做得㗎，你其實把口咧油朗個油咁就得㗎啦，然之後咧記少少電影 terms， 其實你可能自己都唔知係乜撚嘢嘅。跟住然之後咧，最緊要你最緊要嗰個揸機佬唔好扇你，係啦。咁你最係佢，所以嗰啲咩杜可風啊，呢啲好撚惡噶，之類之類咁樣。咁你嗰兩個人仔現場最撚惡噶啦，即係揸個 cameraman 就係，因為以前冇咁多 playback 睇啊嘛。 同埋嗰個同埋即係如果喺公司營運嚟講，係啊，即係宇尊講啱啊，係譬如嘉禾佢哋嗰扎咧，係完全同新藝城嗰邊完全唔同嘅， 完全唔同營運。 因為佢哋咧，就算譬如喺嘉禾嗰度咧，佢紅咗啦。例如好似大哥咁樣，洪金寶咁紅咗，佢攞佢名嚟掛監製嘅啫。 係啊， 佢唔使到嘅，佢唔使理嘅， 唔理嘅， 佢唔使理，佢就袋幾球先。 係啊，係啊，唔係嗰個年代真係好可愛，好鬼開心嘅真係。 你冇辦法啦，即係當時你收緊嗰啲，即係你唔好俾大陸先啦，你香港收緊票房，你真係好犀利㗎嘛。 香港票房、海外、東南亞片花、 韓國啊最犀利，話俾你聽， 成個亞洲都係睇香港電影 嘅。韓國咧就全部咧，你就噏兩句咧就成嚿錢抌俾你噶啦。徐克嗰陣時以前就係、 是、啊， 係啊，真係㗎，劇本都未寫啊， 咁咪要睇卡士咯。 係啊， 冇劇本乜都冇，不過有劉德華， 係啊， 咁咪搞掂㗎啦。 任噏嘅啫嘛，嗰、個年代好精彩啊，嗰、那個年代。 但徐克其實你初頭睇嗰段，佢都叫新浪潮，即係喪啲啊，比較拍啲嘢。但係一路去到後尾，我都覺得佢係唔得喎。即係去到後尾， 其實每一套電影佢都好多破綻嘅。 佢諗嘅嘢好荷里活啦， 係啊， 佢諗嘅嘢都係荷里活嘅諗。 所以喺香港呢個香港荷里活，佢咪賴嘢咯。 係啊， 一你一開波去到一半，你已經 out 咗 budget 㗎啦。 即係我唔知佢係咪 out 啊。佢次次佢都係倒貼自己導演費，攞自己導演費嚟埋單。 我成日形容徐克，我好中意徐克，但我成日形容徐克就係咧，佢啲電影咧其實係一種缺陷味嘅。冇一套電影係 perfect 嘅， 冇啊， 或者爛，或衰撚到撲街嗰啲又有。 不停追求 perfect， 係 我話你聽，佢到剪片 係啦 嘅時候，佢再重新再諗個故仔，剪過， 因为佢又识啲荷里，佢知道荷里活嘅嘢，荷里活系咁噶嘛。导演拍晒翻嚟，剪嗰个又话事去做一个古仔出嚟噶嘛，即系咁样噶嘛。咁佢又系咁。好啦，剪完去到配音啦，嗰时冇咁多声声噶嘛。去到配音嗰阵时，我第一次识佢就系、是、嗰、那个咩《倩女幽魂》 《倩女幽魂》 第二集，即系就系同佢配。佢喺配音嘅时候又再改晒，改过晒啲对白、啊，又再重新搞个。个故仔， 所以勾得好紧要。 所以佢好多套电影系去到尾期咧，啲 budget 系冇 Q 晒噶。 有贴咯， 贴系啊。 所以冇老板揾佢噶，大佬啊。 嗰阵时佢又燥，佢又成日喺现场掟烂啲嘢。 仲屌你，佢嗰啲人都俾佢搞燥啦。即系譬如麦子善嗰啲帮佢剪嘢咧，剪到做最后咧系发癫嘅。 真系发癫噶， 因为剪到你黐线嘅。 因为我听过徐克太多古仔啦，即系佢真系好癫嘅。即系嗰阵拍七剑咧，咪叫去雪山噶嘛。咁啊嗰阵时你知道杨采妮啊、黎明嗰啲做噶嘛，甄子丹都有做噶嘛。咁甄子丹嗰时未红啦，咁啊黎明、杨采妮嗰啲。你拍个雪山喺雪山个景啫，你咪拍下个雪山，跟住香港闯景咪得咯。你唔使真系要我踎喺个雪山度几个月嘅大佬，冻冰冰。咁啊，即系为求逼真，系真系要踎几个月嘅。跟住搞到黎明唔拍，所以系甄子丹上位嘅。 哦， 搞到黎明唔肯拍噶， 所以变咗个古仔就变咗埋。 但系叫甄子丹嗰阵时未红咧，甄子丹日日踎喺度咧，甄子丹日日踎喺度，喂你又肯拍，咁咪俾晒你啦。 哦， 咁啊甄子丹系因为变咗大师兄， 原本系二师兄嘅。 咁啊跟住咧，徐克就拍张国荣同埋阿张 Sir 个 friend 边个？嗰出大三元啊。 哦，刘青云、张国荣啊、袁咏仪、 刘青云同埋袁咏仪，同埋另一个张 Sir 个 friend 嚟嘅， 阿谢君豪、 张咩锦鸿、 张锦鸿、 张锦鸿、 陈锦鸿、陈锦鸿，都系拍嘅，咁咪要补个镜头喺个室内嘅，喺个室内，咁你补翻个镜头喺出边影室内，即系经过个窗。经过嗰个窗花影入去嘅，咁你去香港补咪得咯，喺厂景做咪得咯，佢唔得，佢要成箍人翻去澳门嗰度，搵翻嗰等楼，因为本来系屋里边影屋里边，而家佢想拍一个屋出边影屋里边，佢搭过个架，搭过个棚 ，set 过晒啲机，再拍过，个老细话。其实都唔紧要啦，喺香港补翻个景，里边嗰啲嘢一模一样咪得咯。 你都唔知噶， 佢都唔肯，所以咧冇人揾佢拍戏嘅，因为佢勾得太紧要啦个 budget。王家卫都系，我听翻嚟呢啲，王家卫亦都系。 王家卫比佢更夸张， 比佢更夸张。 夸张。 嗱喺《花样年华》有一场咧，就系、是、我唔知系将阿梁朝伟净系阿张曼玉系咪有做嘅《花样年华》？ 嗯， 有。 敲门 咯， 系 焗角敲门，咁唔得，要拍过。咁咪揾到另外一道門似樣嘅角角咪得囉，係咪？但係個聲唔啱，要揾返嗰道門返嚟呀。 我講個日事俾你聽啦。我嗰陣時我喺九龍塘做製作公司嘅時候呢，就我係試過掂過佢一套戲啦，一套電影啦，就係、是、就係東邪西毒。 我呢個戲我好鍾意。 咁呢就嗰陣時過 TC 嗰啲呢，就全部喺曬我哋嗰度過。總之邊個友仔呢返譬如你知啲啲 technician 呢有啲嘢返四點零鐘返到嚟公司啦，睇下今日 booking 1800係乜嘢啦。屌又係東邪西毒，跟住嗰啲菲林呢係兩個人咁樣高啦，跟住然之後呢成晚屌你有你幾係接近超過一年時間。 係呀、啊、 我每一日去到我差唔多放工呢，我就聽到有人喺度大嗌㗎啦。就係東邪西毒，咁跟住我最印象深刻就係有一個 shot 咯，就係阿張國榮嘅黃藥師，唔知之做咩，18分鐘一個 shot 坐咗喺嗰度 hold 緊住喺度飲酒18分鐘，咁呢有即係大家喺度過緊片嘅時候咧，你知嗰個 technician 真係會人到癲 啊！係啊， 做咁撚嘢啊呢度、啊啊，喂係咪個部機停咗啊？喂人係喐過， 喂但係 即係咁樣咯， 我知道， 即係好好好鬼好笑。 咪剪完出嚟我哋就好好睇嘅，我相信 佢舊嘢剪啊嘛， 嚇嗰、那個過程就好攞命 嘅。係啊， 舊嘢剪咧，大佬學咁話齋，傑斯話齋幾成個人。 你知唔知唔剪得通？唔係唔過過啲先唔過得通宵㗎？你知唔知啊？过通宵咧，第二朝你翻到嚟咧，打开道门个睇出去瞓捻咗噶，一定系瞓捻咗啦。 但 但係王家衛 好驚嘅嗰時候， 佢揾到老闆， 東邪西毒就， 因為佢可以幫個老闆行入去康城影展， 係 咪？呢樣嘢徐克就做唔到啦， 係咯， 即係我輸票房，我輸錢，但係我攞到個名。 佢叻幾樣嘢， 佢就叻呢樣嘢，佢就 搭橋上去。 即係嗱，新藝城嗰啲係砌腳，佢係砌個獎嘅啫。 唔係咁都坦白講，咁王家衛係真係好嘢嚟嘅，即係我 睇你點睇 咧？ 唔係佢後尾啲戲其實唔會蝕錢嘅。佢成個 mark 個歐洲 market 已經可以 support 佢爆㗎啦，話俾你聽。 係啦，但係佢之前你諗下《阿飛正傳》鄧光榮真係到想跳樓死咁滯啦，大佬。 係，斬佢嗰陣時，鄧光榮係曾經提過。 喂，大佬，我俾咩卡士你啊？ 因為大哥拍嗰啲戲唔係呢啲嚟㗎嘛。我話俾你，我 嗰時我同阿肥姐拍緊電視劇，肥姐講好多呢啲古仔。 哇！呢我都聽唔少啊，嗰個年代真係聽唔少。我話俾你，唔斬佢係真係嗰個電影金像獎嗰度攞嗰扎獎咧。是封住咗 係啊救佢㗎 鄧光榮把口啊其實係劈佢因為嗰陣時候我話俾你聽我識識地實鄧光榮嘅話俾你我諗大家即係嗰啲唔太方便講啊大家即係佢個背景啊同埋跟住佢嗰啲人啊佢啲契女啊喂大佬唔得罪得㗎你攞下大哥嗰啲咁攞佢啲資金拍啲咁嘅戲九條命都唔夠死㗎話俾你係真係可以搞出人命㗎唔係講笑㗎。 即係嗰出戲嘅票房係可一不可再㗎嘛。 係 呀唔係嗰個卡士。 但係包口真係犀利㗎肥姐肥姐 好犀利。 佢話就係講嗰度嘈嘈話點唔怕啦乜去到中途仲想攞錢拍。但係呢你唔好理佢佢入到去大哥房閂埋房門一陣間返嚟又攞張票。 經典嚟經典嚟經典嚟。因為佢最初嘅時候呢大哥其實係多多少少係因為旺角卡門呢就俾佢，但你完全同旺角卡門 係兩 因為旺角卡門係收硬㗎嘛，嗰啲午夜場啊，正常已經即係嗰啲係旺角古惑仔會睇㗎嘛。係 啦係啦， 你老尾你拍到 你老尾嗰出《阿飛正傳》 乜撚嘢嚟㗎？大佬， 所以佢哋有叻仔咯， 好嘢！ 即係忍你半粒鐘 嗰陣時，旺角 香港奇蹟嚟㗎，旺角 鬥咗好耐。即係其實佢就真係佢唔睇香港咯，開始佢真係睇更遠。 啊，佢仲有《猛鬼差館》嘅佢編劇。 係啦。但後尾嗰啲好犀利㗎啦佢真係全歐洲 market。 花樣年華之後已經 但其實阿飛正傳都係一個經典嚟我都好鍾意㗎喎。即係鍾意到不得。 佢咪就係 哇你好另類啊。 唔係佢就好叻嘅就係佢一路搵呢個你哋咁多港產片就算佢自己拍完旺角敲門佢都覺得。 一樣 個 touch 佢要搵一種新嘅 touch 係囉 你哋未見過 佢行前幾步 唔係你睇重慶森林就係啦你我真係未見過啊 係啊 我未見過一個人咁想揼實佢嘩你睇重慶森林啫你猛到啊 喂唔係喎但係我哋有啲 阿王菲嘅飛機飛嚟飛去做乜春 其實張錦晴你鍾唔鍾意王家衛啊 我覺得我 OK 佢㗎， 我都係啊，我係中意佢㗎， 我都係中意佢， 我可以左用中意 佢。我唔討厭佢，但係我覺得好鬼猛咯，見到佢大佬。 佢揾到啲即係啊咁樣都，但佢又 touch 到你，即 係 譬如長篇新聞咁，佢講阿王菲偷偷地入阿梁朝偉間屋， 係啊， 哇呢啲 係啊。 其實每個人心裏面有冇做過或者去諗過， 直冇錯有共鳴 嘅，有共鳴 嘅。唔係我同意你個共鳴。但唔使搞咁耐啊，係嘛？你三分鐘走入去出翻嚟， 你 要搞掂咯。 你試下咁嘅角度睇咯。 你試下快啲咧，佢就 touch 唔到你啦。 同埋佢啲戲係襟睇噶，你係可以 dab 噶，即係每套都可以 dab 噶。 點我真係 dab？ 因為淨係《阿飛正傳》，我起碼睇過超過二十次。 嗱，阿飛，佢求一樣嘢係好嘅，《阿飛正傳》譬如我而家都成日都講嘅，有時講學嗰陣時我都講。即係譬如張曼玉同劉德華喺電車路嗰幾場其實呢嗰個文本係好好嘅。 係。 即係佢真係喺嗰陣時候咦咁樣拍愛情戲大家咁樣去切磋溝女係有嗰種韻味嗰、那個年代嗰種韻味喺度㗎喎。但係其實嗰陣時候劉華都未捉到。 梗係 曼玉都多人都捉唔到啦。 曼玉都未捉到。 好多人都捉唔到啊。 張曼玉好。 如果有時 張曼玉 OK, 張曼玉 OK。 劉嘉玲都係啱啱啱啱唔係太到嘅都係。 張學友都未得。 係啊好多個都未得嘅其實因為莫名其妙啊即係你睇得出但係譬如話你去到好成熟呢如果張曼玉嗰啲譬如花樣年華啲呢就完全係嗰 隻。完全係王家衛嗰隻味啦嗰陣時。 唔識講俾你聽㗎但係即係譬如佢。 你梗係唔識講俾我聽啦。 唔係啊即係譬如東邪西毒啊梁朝偉咪佢開始盲㗎嘛跟住幫啊叫俾一單嘢去做啦張文俾一單嘢去做嘛。咁佢就去到嗰度佢就同嗰個殺手佢就企喺度。我細佬講，佢話我今日唔應該嚟，佢係因為扭低隻手得唔得？嗰日扭腰扭低個頭， 跟住佢個鏡頭一剪，剪咗跟住佢走咗，個頭就碌咗落地啦。佢叫你留低個手，你偏偏要留低個頭。即係呢啲咁嘅嘢係跳，我一路跳緊嘅。但係我唔需要好清楚話俾你聽，哇殺啦咁樣。我只係用幾句對佢最叻寫對白。咁我亦都唔需要影 佢。所以咪好多 VO 咯。 係啦，斬個頭落嚟。咁但係講完嗰個故仔出嚟，我講完嗰句對白出嚟，嗰樣嘢出咗嚟係好有型啊！你明唔明啊？同埋好有 feel 啊！我係唔需要好直接， 好錯噶嘛嗰啲對白。係 啊，啲對白錯到爆嘅。 可以 dab 嘅， 係 dab 嘅，可以 dab 嘅。不過睇你真唔真唱啦。 你唔好同我睇，你唔好同我睇，呢個真係打爆你個頭。真 係幾好啦，咁好主觀嘅電影。 嚇，即係可能我要觀感嘅味道。 唔 係， 所以你有王家衞，咪所以一定要有翻個王晶。 係，等一等。 係，我啊中意睇王晶啦， 即係等住啦。 係啦， 王晶就唔使用腦噶嘛。 王晶唔使用腦嘅。 王晶又係好係好香，好適合香港人嘅，因為個生活好似走快啊，好忙碌啊，咁你咪入到戲院真係唔好求諗嘢嘅，咁咪王晶嘅電影囉。 你要求節奏，而你又有返啲感情有啲 feel 嘅，好似獅子而家播緊啦，呢個邊個呢個 喋血街頭。 喋血街頭。 係。 係。 呢一類嘅戲囉。 嘩呢套 即係佢好商業 嘅。喋血街頭我又係好鍾意喎。 係 吳宇森又係我哋今日冇人講。 但係我覺得係第一集喋血雙雄係最好。 唔係喋血雙雄係最好。 最好。 喋血雙雄係 好吳宇森嘅 original 作品嚟 嘅。 喋血街頭其實屌 D Hunter 咋嘛。 啱。喋血雙雄唔係喋血雙雄係咁多套吳宇森最高峰嘅時候。 馬甩兩個馬甩佬星星相識。 坐喺張椅演得 係啦係啦係啦 十 嗱呢啲咪好咯，有節奏有王家衞 嘅。我嗰時好嬲㗎，我話俾你聽。嗰、那個又炒少少講啊，因為嗰時我做緊我喺 Pioneer 做緊雷射影碟嘅，即係好大隻嗰啲雷射影碟咧。 LD 嗰隻雷射影碟咧，日本版同香港版咧，嗰條聲完全做壞咗。哇！我心痛到爆啊！出咗而家出咗街賣嗰隻都係啊，條聲係爛咗嘅。係 啊， 係啊，好細聲接近 mono 咁樣啊，爛咗嘅。再之後而家譬如 DVD 嗰啲有冇再執過我就唔知啊。嗰陣時係令到我心好痛啊，痛到暈，因為我好中意嗰度嚟嘅。 嗱，喋血雙雄，你話喋血雞？ 喋血雙雄， 喋血雙雄， 係啊，當年嗰就嚟成啲。 佢就啲老係好出嗰陣時個搶咗個朵英雄本色，其實有啲老細都係唔中意喋血雙雄嘅。因為唔係話咁爆去賣，佢滲下滲下嗰隻星嗰啲表， 但我絕對相信佢去荷里活係因為嗰套咯， 一定 係。啊，唔係佢後屘嗰套係其實好似個版權賣咗俾套西片嘅，我如果冇記錯嗰套都係。 唔係你 鬼佬係好中意嗰套嘅， 跟住佢睇 Faceoff 都 碟片雙雄係賣咗俾個版權係賣個古仔係賣咗俾咩 ？Faceoff 都似碟片雙雄㗎，不過一個人做兩個角色咁。 係咯，係啦，類似嗰啲啦。 係啦，類似。 係咁，你見到係最高峰嘅，即係譬如啲慢鏡用得最好啦， 開槍最靚， 教堂 跳舞、 教堂八甲嗰啲用得最靚仔㗎啦。係啊， 開槍啊嘛。 係啊，雨心諗起一套佢即係再之前嗰啲初頭嗰啲有一套 係大女花， 大女花係 咯，係啊，秦佩。佢同阿秦沛好似有紅姑嘅，就講阿秦沛係神父同阿馮瑞凡嗰套叫咩戲啊？馮瑞凡就魔鬼嚟嘅，引誘許冠英嘅嗰套叫做《上天救命》啊！ 哇哇，呢套諗唔起喎，呢套 嗰套離曬譜嗰套真係，吳宇森啊！又講係 唔係咩冇辦法嘅，即係 嗰陣時揾食啫。 導演有陣時要講個歷練啦，同埋講個江湖地位啦，即係我哋睇過好多呢啲咁嘅導演嘅，即係你真係要俾時間佢浸，佢先可以浸到出嚟嘅。 但其實反而佢去完個高峰荷里活， 我自己 翻翻嚟， 我話俾你聽，我自己最深刻嘅體會就係咧，你有時候有啲好年青嘅導演咧，你最慘就係乜嘢咧？其實佢可能佢個腦入邊佢好早佢嗰個 potential 嘅，好多嘢佢好多嘢咧，佢都想做，但系因为佢去到后期咧，好多嘢唔系个导演做嘅， 系啊， 咁你咁咧，佢好关键就 系 你逼唔逼到人哋去做，同埋你讲出嚟嗰啲嘢，人哋 拜 唔拜？你知唔知？如果你江湖地位唔够嘅时候，你讲咗出嚟咧，嗰个人咧唔理你嘅， 讲就最衰。 屌你！你讲唔 work 噶，我做几廿年嗰度啦，我 梗系咁剪啦， 咁样就系咁啊，玩完噶啦， 就好似 系咁，你咪冇咗你个风格咯，即系风格点样嚟就系咁就。 我讲个例子俾你，就好似Saw 啊嗰套美国嗰边嗰套啊叫咩？叫做咩中文？恐惧斗室，咁就係几条僆仔大學生，就拍咗一个 demo， 拍咗十分钟嘅啫，就影佢最初绑住个脚，佢起身唔知点解俾人绑咗喺度，咁对面又有个人又唔知点解大家绑咗喺度，咁喺度十分钟啫，拍咗十分钟，佢冇事，跟住就揸住呢十分钟，逐间公司去 sell， 咁结果就俾佢 sell 到就，哇，得， 再寫埋落去，咁一路一路寫埋。當然呢部戲去到即係第一集，除咗嗰十分鐘之外，其他全部垃圾啦。第二集垃圾，第三集垃圾，第四集垃圾，冚唪唥都係垃圾啦。後尾亂曬龍啦。咁但係即係起碼會有人 buy 佢，佢只係攞咗十分鐘嘅 concept 出去。无名无姓， 唔系有欧洲有套片就系咁噶，嗰出咩讲希特拉噶，讲太空希特拉， 讲过啦， 嗰个系 Terry Quino， 嗰度系 Terry Quino， 唔系 另一套 沟片嚟嘅， 沟片嚟 噶， 都系咁样噶，即系佢喺网上面集资噶，我拍咗啲嘢落咗 YouTube 十分钟，跟住搵人集资就真系集到资拍咗出戏，出戏又收得，咁如果你讲疏咧，近排有出戏又可以睇嘅，有线有播噶，叫 Exam 啊，血拼啊， 哦睇咗啦。 系啊，又系恐怖教室咁样，不过佢又唔系血腥咯，吓、啊，即系佢系讲成班人去兼一份工， 因为 咁啊，梗勾心斗角啊， 其实好难讲啊，因为你嗰啲对嗰剧本咧，即系我扮门弄斧啊吓，剧本咧越细嘅空间，越少嘅人，一个空间去拍，好捻难写 噶，嗰啲真系好难写噶，你对白又要够强，你又唔可以拖泥带水。你嗰啲鏡頭又要夠準，嗰啲就真係好難拍。 好得意嘅，呢啲導演咧，通常一多錢俾佢 就唔掂啦， 佢就唔識拍， 就唔識拍嘅。 葉偉信就係咁啦。 啊，葉偉信係，葉偉信係其中一個，係啊，即係你 越少錢咧，佢就 拗頭就 喺現場。 係啊， 哦，點啊， 逼曬出嚟， 逼到啲鬥志。 跟住開始多錢啦， 多錢咪慢慢唱 K 咯，入咪好啊。 哇，呢個鏡頭揾阿劉德華拍，拍翻兩個先咁樣。 係啊，係咁嘅，係咁嘅。 咁啊，香港電影嗱，我都想問一樣嘢，你嗰陣時你睇戲咧，有冇睇嗰本個電影雙周刊嘅？ 梗係有啦， 呢本就係溝女性品嚟。 話俾你，話俾條女聽，我係文化人。 跟住話你睇咗戲，唔係咁睇嘅。 我問影藝睇戲啊？ 溝女界影藝啊，新華，我成日去影藝。 影藝啊， 嗰陣時影藝話咩咧？我嗰年代影藝咧，出邊好鬼多基佬噶， 咁大鑊 㗎。嬲㗎，係啊，哎我你中意睇啲戲咩？我屋企有啲大咧， 有啲咁嘅事， 有㗎，跟住唔好話你屎忽咁，經常有人性騷擾。 其實 咧，攞有大。 影藝之前仲有，即係如果你扮文化人咧，再早期少就一定要去藝術中心。 藝術中心 就一定要去啦。 誒，你講新華，你以前有冇睇一出戲？我最中意到而家嚟講，我人生最中意一出戲《九臉的歲月》。My Life。 哇 ，OK。 哇，呢出真係溝爆女啊！真係睇埋電影雙周刊嗰啲。 Stand by me 嗰套啊？ 唔系， 嗰用嗰只歌， 用嗰只 就系用嗰只歌。 唔系， 啊唔系 嗰套， 啊嗰套嘅，啊唔系嗰套真系叫 Stand by Me。 嗰套真系 Stand by Me 系另外一套，我记得 系另一套。哇，睇埋影评真系沟女，真系百战百胜。 系。 哇，点解你睇出去可以睇咁多嘢？梗系啦。 嗰陣時嗰啲喺嗰度播嗰啲歐洲片好得， 係啊，好得㗎，好得㗎。咪同埋即係嗰個年代係好值得回味咯，就係你睇到就係我哋譬如講咁 Q 耐咧，其實即係睇翻嗰陣時成個香港個電影咧，你淨係講片種咧。是多 多 而家好 多 多咩都有 同埋乜都有㗎真係。 係啊，同埋你頭先話講吳宇森點解會而家好似咩回堂定咩喂要拍大陸臭豆老 闆啦，冇錯，冇得搞嘅。而家嗰個即係嗰嘢，你一有呢個合拍片咧， 嗰啖火自己熄咗就冇， 即 係要大團圓結，一定大團圓結局 嘅喎。黑澤明都死啊，拍呢個合拍片喎。 你而家唯一大 場，你睇張藝謀，睇住佢變嘅。 係，喂，你睇下徐克，唔值得講啊，已經係而家啲。點解你一睇？ 唔係而家徐克阿張咪老人家自己嗰邊上面好玩咯。 吓， 你够钱咩拍 咩咩？而家刘嘉玲嗰度咩？嗰啲咩狄仁杰嗰啲，唉，即系 扑佢臭街啊！ 冇扑人臭街， 我就喺戏院睇噶 嘛。我管理佢噶，因为一出嚟噶，啊，你又有饭食啦！ 我俾一成嚿水大佬， 佢我哋又未院睇 嘅。开头喺嗰时七剑奖后期嗰时喺澳洲嗰时，我去外探佢啊嘛。佢嗰时讲嘅狄仁杰唔系而家咁样，佢嗰时讲嗰个好得。 系， 你知唔知咁样啊？ 但系而家个狄仁杰票房都得咧， 系咯， 你喺大陆实得噶， 系咯， 咁多亿。 喂，大佬，你大陆睇名嘅啫嘛。 刘嘉玲拍， 徐克加刘嘉玲加呢个李连杰加刘德华咁， 掂晒噶，冇得输噶啦， 冇得 输 噶嘛。 但系当年即系啱讲，譬如新华嗰啲戏。即係而家冇晒啲戲院啦，係咪先？ 戲院冇晒又一個好失望 嘅嗰 啲 一個外在 嗰陣時專播嗰啲，即係香港一般都好少人捱到嘅三個鐘啊、四個鐘啊， 即一 半有半場啊嘛，嗱我細個 休息嘅， 分開啦十屆啦，即係大片一定係三個幾鐘頭，跟住中間有半場嘅，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 係哇哇呢度又係正嘅， 哇又係你想睇波有波，睇女有女， 依套真係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真係正到， 真係正到爆燈， 好記得嘅，我都係成日我都有講咗，我係。成晚僆仔通宵，我哋成日喺尖東橋底飲嘢，跟住通宵喺度挨住啲公園凳喺度瞓。咁到第二日咧，哇！又未想翻屋企，就去睇《生命中不能承受》。哇！屌，會唔會瞓嘅？我都即刻佢文藝片，但係真係唔會令到你瞓。 係 啊，呢啲好嘢，好堅㗎呢出嘢， 真係窩到你啦！ 我喺碧麗宮睇嘅，我睇 宮 啊， 碧麗宮 喺碧麗宮有冇睇呢一個呢個《碧麗珠的情人》 啊？碧麗珠的情人，哇！ 碧麗莎的情情人啊， 碧麗莎， 碧麗莎的情人， 哇！呢套嘢真係揼曬春又話三級片，頂你就咁懟支懟支槍入去拍兩嘢咁 咁係咁上下啦。 嗰時好多戲院係好值得懷念嘅， 唔係碧麗宮冇啦，你冇可能而家香港整間碧麗宮戲院啦，咁大黃金地段咁大間戲院，個攞比又大。 所以其實我西九嗰邊而家嗰個大笪地咪昂居咯，其實。佢搞除咗搞嗰啲咩文娛活動啊，或者咩各樣嗰啲嘢，其實就應該整翻個戲棚，係放電影大銀幕嘅。係話你聽得， 唔係佢係有資格整，唔得佢都話 afford 得起啊嘛。 係咯，我 afford 得起啊， 唔使你有咩冇得輸㗎嘛。 你攞嗰啲錢翻嚟香港播幾多錢啫？ 係啦，冇錯， 唔係好多錢 嘅啫。係啊，唔需要有任何 commercial。 但冇辦法，嗱，我問你，你係幾個？你知唔知香港而家其實好似仲有個國際電影節嘅？有冇聽過？ 有 香港電影節， 有香港電影節，有呢個啫，呢個啫。有， 但我好耐冇去睇， 冇啦， 好耐冇啦。以前話屎忽行走去溝下女，整套法國戲睇下先。 嗰時即係買一紮飛去博住睇㗎嘛， 係咯， 睇啲日本片 咧，過癮下㗎嘛。 沙丘之旅啊，我記得嗰陣時睇。 愛與誠啊，嗰啲啊， 嗰啲 啊，係啊，嗰啲而家冇曬呢啲啦，所以睇戲個文化已經係冇咗噶啦嘛，係嘛？你而家約條女去睇咩？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頂你個肺，你同我行下 Times Square 好過啦，仆街承受的輕真係。 所以係膚淺咗個大鑊， 敷曬啦，淨係。喂，就咁樣嗱，我哋嚟講咗，即係講一集先啦。我其實係唔夠嘅。我係呢個，我係一定會再講，因為我又話 你講啲近，使唔使講啲近代電影先？ 唔係，其實《寇比利克》我都可以講一集㗎，《寇比利克》係好值得 揾到揾一次啊， 都好嘅，做下功課。 《寇比利克》真係大家揾得嚟，真係正到不得了。係 啊，因為我暫時仲係淨係記得 Tom Cruise 嗰套。 因為你要俾個 deadline 我哋，跟住咧，我哋喺 deadline 之前就攆曬《寇比利克》 先，攆翻曬。 因為《寇比利克》係一個好神奇嘅導演，係一個七幾年嘅導演，但係拍緊二零零幾年嘅戲啊， 係 即係你今日睇都唔勾啊！你仲覺得今日睇到嘩咁勁嘅？ 唔係啊，王晶都係㗎，而家我要睇王晶喎，一重播王晶， 咁咪揾集王晶喎， 喜劇之王冇得唔睇㗎，係 啊得㗎， 由佢電視劇開始講， 唔係王晶真係又係可以， 王晶 係 全香港 嘅，你掹住佢， 係啊， 嗱你話佢 cheap 又好，你話 電影系列啊呢個， 係啊， 我二十三十四十， 王晶係叻嘅，佢又叻。讲少少 叻到无伦啊！王晶真 系，佢系电视剧嚟讲，佢系第一个引进外国小说改编电视剧。 边度啊？ 火凤凰。 诶， 火凤凰， 我真系唔知呢 个。 张发郑裕玲， 咪女主角啊啊，系，记得记得记得， 律师嗰啲咁。 系。 佢開始就係睇外國小説嗰陣時，讀緊中大㗎嘛，佢讀緊中大。係 啊 係 啊 係 啊係啊！ 佢係 兼職嗰陣時，兼職個年代。 係啊，王晶真係可以講。 O K， 係啊。 嗱，我哋講住電影系列，我講咗一集先，我真係大把嘢講。咁就最後我送翻隻歌啦，就阿傑斯介紹嘅《人生小配角》 啊。Kelly Fair 屬於講多少少，因為第一節嗰個都冇講過。咁嗰套戲咧，其實冇乜時間講啦，不過都要提一提啦。嚴浩嘅電影啊，《夜車》。 嚴浩而家係教人呢個食材啊，係嘛？喺有線嗰度教食咩健康食材。咁啊，嚟到嘅先生送埋最後一隻歌俾大家啦。OK， 多謝曬，拜拜。 你係人間 movie star。我是人生小配角，我就行先死也快，你出镜就大银幕，世上成班茄喱啡趁住明星捞配角，戏剧人 生梗会受气，一于揸颈米白放，无怪祖宗生坏命，话我冇了咩，我死命扛，日日对准 camera， 始终威翻望。话人皆茄哩啡，世事轮流主配角，到头来更开到我，到咗嗰阵我啊饿。怪祖宗生坏命，话我冇了咩，我死命扛，日日对准 camera， 始终威翻望。冇话人皆茄哩啡，世事轮流主配角。后来更开到我，到咗嗰阵我。